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新找室友遇小人，憋起窝火又费神，买双袜子去晦气，谁知误会好心人。 黄所长， 黄书记， 哎， 你这批布怎么染的呀？啊， 拿手工染的。 废话废话废话，染成这样出了好几个差评，必须返工啊！ 啊，那就是那都染成黑的呗，就是。 废话，都染成黑的用你啊？ 不是，他 怎么出现的这情况？你给我说清楚。 这事不赖我， 赖谁啊？赖我？ 不是， 我是组头，你是组员。 他那不是我， 我负责你这生产线。 他那个不是 出了故障，是不是得我说呀？ 他不是， 我说你是不是得听着呀？ 我不是， 你老要反驳是什么意思？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让我， 你倒说话呀！说半天不说话，等什么呢？啥了？啥了？你看，这交流真费劲。 他是染缸池子出故障了， 出什么故障了？ 我准备下班以后报修。嗯，就这些活可能就是略微的有点瑕疵。但是你看，你要不仔细看你发现不了。你看你看你能，你要不仔细看你能看出来这绿布是红色的吗？ 我是红绿色盲似的。 那你不能开车。 我夸你，我夸你，甭来这套。 它又不影响使用。您再看那个，你看这 你家不影响使用。 你看这布，你看 这红绿混了不影响使用啊。 你看你看这 把消防队改成邮局呢，合适吗？ 是是，黄队长，你看你看这图案是什么？ 什么呀？这是 这图案，你看这图案像不像金鱼？ 公鸡呀、啊！ 哎呀，我一开始本来是要印马的。 哎呀哎呀呀呀呀！我问你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别来这套，你别来这套，啊！染缸池子出一点小故障，为什么不及时报修？为什么下班之后再报修啊？为什么就接受着他有这故障，然后在这这茬干活？不就是怕影响计件吗？是不是？ 嗯， 没及时报修。你想没想啊？你现在在报修，那检修师傅是不是得加班啊？ 嗯。 啊？凭什么让人家跟你加班啊？ 你这么一点小的私心杂念，耽误了人家的下班休息，那对吗？ 嗯，不 用我的染缸。 嗯， 现在就返工，现在返工， 现在就 陪着检修师傅。哦，人家帮你修，你这批活就这么着拉倒了，人家加班你走了，像话吗？陪着干。嗯，讨厌，我先走了，明天上班检查啊。这今天晚上你不给我返工完了，明天我扣你工资，扣你奖金，不让你上班，扣你钱，让你坐值日。哎，再见。 还再见？还气死我了，我还得跟他干。我是，哎，各位看官，从此以后何时静感到黄世钦对自己是越来越苛刻。比如说自己跟同事们犯了相同的错误，黄世钦批评自己肯定比别人重，人在眼下怎能不低头啊。何时静尽量小心翼翼不被抓到差错，心里却恨得要命。这天休息，何时静去夜市闲逛，看到路边有卖袜子的，想起自己的袜子旧了，就随手翻了翻，挑了两双。忽然间几双红色的袜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袜子下边都印着一个人偶，上面写着三个字儿：踩小人。哈哈，何时静啊，当时就想起了黄世钦，立马掏钱买了几双。看你再跟我过不去，哼！回到作坊，作坊的厂主贺老太太正好视察，好奇地问了起来。 你怎么买红色的袜子呀？ 哎，贺老员外， 多土啊！ 嗯， 我是贺老员外他老婆， 贺老夫人。 嗯，哟，踩小人？ 嗯，他那是他那个，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过生日时候穿红袜子，免生是非。他嗨，就图个吉利，图个吉利。 我们那儿啊，都是过年穿。啊，据说把身边小人的名字和生日写在纸上，放到鞋垫底下，小人就会立刻倒霉呢。哈哈哈哈哈哈！何世静啊， 哎，贺老太太， 要不你到我们这个这叫啥？ 您屋里 啊？对对对，到我屋里坐坐。啊， 这老太太，哎，行行，嗯， 哎，那个 贺老夫人。您说 这个你工作的是否开心呢？嗯， 我 开不开心呢？你倒是说话呀。 我在您这儿工作还行，就是虽然这黄哥有时候挺严厉的，但是也是为我好。 哦，那你知道就好啊。 嗯， 对吧？ 嗯。 嗯，那个，你在之前的单位啊，也是做过头的， 是干过。嗯， 到这儿来呢， 嗯， 可能啊，这个黄世钦呢，他有别的想法啊，想缓解一下啊。嗯， 这黄世钦莫非是一山不容二虎，想担心我抢他饭碗？ 那，这个， 贺老夫人。 啊， 我明白了。 嗯，你明白啦？ 我明白了。 啊，明白就行 了。您说够了啊。 那我先走啦。 哎，这是您的屋，这是您的屋。 那你先出去吧。 哎， 也老了，人老了就容易糊涂。 哎，我倒要看看这黄世钦是怎么回事。嘿，我有招了。哼哼哼，黄世钦，哼哼哼，哦。他是这年这月这日生的呀，好嘞，这回你算完了，我把你的生日就写在纸条上，踩我脚底下，我看你能怎么着，这可是你逼我的。这何世定和黄世钦的梁子算是结上了，不过说也奇怪，这踩小人的袜子刚登上，他就出事儿了。 这个何时静啊？ 哎，贺老夫人。 啊，我跟你说呀， 啊， 昨天晚上啊， 那昨天晚上， 那个黄世新，你知道吧？ 死了。 死什么死啊？你造别造口业，那个他忽然住院了。 嗯。 所以呢，是这样的啊，我呢觉着你这个人还挺不错的，挺有责任心的，所以啊，你临时呢负责起这个组头的工作啊，打起精神来啊，千万别出差错啊， 哎，好 好好不好？ 哎，行行行行行，哎，我说贺老夫人，这怎么回事？这个他怎么就病了呀？这个啊，这怎么？ 哎呀，我这我也不知道啊， 严重不严重啊？ 哎呀哎呀，现在还正在观察之中。 这凭什么让他当主头啊？这 何时见 我这小人踩的也太灵了吧？ 哎哎，咱们下班以后去看看那个何世新吧。 何人家黄 世新，黄世新， 咱们下班之后去看看那个黄世新吧。 你别看着你，你还姓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刚才我一激动，您说错了吧？ 你全那什么？ 何头， 哎， 何头，您带着我们一块儿去吧。 干嘛去？ 去看一下呗。 看， 去看看黄世新，好歹也是原来我们的组头啊，对不对？ 就是，咱看看人家去，平时带我们都不错。 对， 他可能平时带您呢是有点严厉，有时候批评您的时候， 那也。这都是好心嘛，我觉着。 那可不，要没有他平时对您这么鞭策，您能接替他当这组头吗？ 没错，我就说的特别有道理。 这不让我们当呢，我们不上进。您是，我们烂泥扶不上墙。 啊，不，你才烂泥呢，我不是。 嗯，对对，我烂泥扶不上墙。 啊， 您烂泥扶得上墙。您能 来 你 哦，是他呢啊，跟我没关系。 能扶得上墙。 行吧，行吧，那咱们一块儿去吧。 哎，去得买点东西吧。 买点水果 啊，水果、鲜花。 买点水果，买花。 好，买花。 买个。 那咱们就把钱。 买个死不了。 啊？ 怎么样？ 还 好的 看人看病有送死不了。 对呀，还 好的寓意呀，就希望他死不了啊。 人本来没死，被你气死了。咱们还是送满天星吧。 啊，不是， 咱还不如送天堂鸟呢。 百合， 百年好合。 上坟时候才弄， 菊花可以 送点菊花啊。 对， 那才是上坟的呢。 哦，那送什么？满那不康乃馨。 哎，这还行。 行，好， 健康温馨。 嗯， 心 是 好，真有的讲。 嗯。 哎呀，黄，哎呀。 来了， 哎，来了，来，姐妹们进来，姐妹们快进来，黄头跟这儿呢，哎呦，黄头，哎呦呦呦， 黄头， 那个，您这病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么严重啊？啊？ 上个月以前， 哎，您大点声，听不见。 你缺德不缺德？我都这样了，还让我大点声？我大得了吗？我？啊， 不是，也不用太大声，但是你总得让。 三个月以前啊，听得见吗？ 啊，听得见，现在声挺大的，可以了。 多长时间以前？ 三个月前， 啊， 你看你这病生的。 我不是，我怕我说了你没往心里去。三个月以前啊，我就检查出来了，这病了，肺痨。 哦， 肺痨 传染吗？ 不传染。 好，那就行。 踏实住了啊，没事 啊，那我就放心了。 内部病变不是飞沫传染啊，你别看我咳嗽，没事，哎，影响不了你们啊。郎中啊，说最快也得住院治半年，知道吗？ 啊，半年呐？ 啊， 哟。 可是咱们不是说不是打现在呀，还得治半年。 哦， 你要是没听我说呀，就不用打岔了。 啊，行，好。 你听我这， 我就是关心您的病情。 当时郎中说，最快也得半年。但咱们车间他没有管理的人才呀，我就一直挺着，就等到有合适人啊， 哎呀， 接替我再离职。昨天不行了，突然就晕倒了。郎中就说呀，不行，不能拖着，得马上住院。 小何， 哎，黄部长， 小何， 哎， 你呀， 嗯， 业务不错， 嗯， 哎，可是呢，我老刺激，为什么呀？你来之后吧，我就想让你接替我。可是今天我跟那个贺老太太，我就推荐你了。我着急呀，恨铁不成钢，所以呀，对你要求有点严厉了，天天老说你啊，说你，这不为让你进步吗？你看看你近期，你就没有再出现把公鸡染成金鱼的现象，别生我气啊， 黄哥， 为你好，别生我气啊， 黄哥， 嗯，你平时可没怎么翘过我。看我病了，可怜我。 没有， 叫我一声哥，我叫你一声兄弟。 我误会您了。我 误会我什么？ 我怎么这么小心眼？你我，哎， 不，你误会我什么啊？你呀、 啊，我以为您啊，您就有意的找我茬呢。 你别，你呀、啊，你老管我叫哥，我不是。挤兑我是不是？ 没有啊， 我嫌老是不是？挤兑我嫌老？ 没有啊， 还没有呢。老管我叫哥，挤兑我，挤兑我是不是？ 没挤兑您、啊、 没挤兑我，管我叫哥。 他 咱俩是边上边去。 什么边上边去？ 嫌我嫌说我嫌老？ 没有没有没有， 管我叫哥。 您肯定比我大呀。 你哪年的？ 你想我是丙戌年， 我也是丙戌年的呀。 我6月17的，您是5月20的呀。 你怎么知道我是5月20的 事？那你可不是吧？您肯定是5月20的。咱们厂那简介上写着您那简介，您那简介下边有您的生日，您是丙戌年的5月20。 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你单记我生日？ 这是我记你的，不是为了把你的生日写来，把你名写一块，弄一小纸条踩到我脚底下，当小人踩，有、干了我全说出来了，这个 说漏了。 各位看官，这就是敬业啊！自己有病啊，还想着工人要后继有人，这说法这做法都太隐晦，难免让人误会。何志敬扯掉袜子，一转身冲出了病房，跑出了医馆，拦了一辆大二车，干嘛去了？哎，他呀买蛋糕去了。俩人一块啊回来过了个生日，嘿，工友们还都挺感动，这件事也在临安传为美谈。正所谓敬业有私谋，病前脱新秀，误会才小人，其情真相后。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在说什么？这时候你还想如何安慰我？我们错过了什么？说好的幸福再也回不去吗？我还记得你的好，明明很想说的，很想抱紧不放你的手，也许是你太过头，骄傲与眼泪在颤抖，谁能够装作一点都不痛。熟悉的街角，回忆总是与时间不停赛跑，我们都太过骄傲，有时忘了幸福是彼此依靠。你还 牵着我的手，明明很想说 go go， 很想抱紧不放你的手，也许是你太过骄傲，与眼泪在颤抖，是谁说过我曾是全世界要给我你的爱，可现在我们全部都变了，变得背对背的走，变得失去自由，为什么到最后我们的爱瞬间氧化了，明明很想说懂，很想抱紧不放你的手，是你太过头太远了，叫我说服眼泪让你走，你还想说的